但与奸徒走私黄金又有何干系？我想来，这花船倒是与小菩提寺甚至白云寺大有关联。 这花船是顾梦平产业，委托金昌管事的。 可惜金昌已死，这里许多勾当不得审知，总传来顾梦平又能问出多少东西？何况这老先生正为丢失妻子惶惶不可终日啊。 大人，这金昌虽死，可不看还在啊。他适才虽脱身而逃，我们只需出一还不公文，看他能跑到天涯海角去。再说这金昌与卜凯参与走私黄金罪行，他们的东家顾梦平、叶守本真的能推得一干二净吗？拿来大堂一拷问，咱不愁他们不说呀、啊、 哎，不然顾叶二人暂且不能惊动，没有确凿证据怎可贸然拿来大堂啊。依我看，卜凯则最是一个可疑人物，卷在漩涡正中，行止又十分怪癖。事发之后虽已逃遁，我这里立即签画海捕文告，明日一早各处张贴，务必追拿到案。 玉珠小姐，为救我性命，为告发这帮歹人而殒命，端的可怜。前人王县令正是任他可靠，才将那个棋盘交付于他保存。当时我只需暗中留心，用言语宽慰他，他一心信赖官府，说不定还能吐出许多秘密来。只可惜竟一时三刻香消玉殒，隐恨如此。 好了，事已至此，你也不必太伤心了。破案之后我们一定与他厚葬。此事已过午夜，你们俩全且回去睡吧，明日一早我即审理此事。 第二天早衙升堂，衙门口廊屋处照例已站了许多看审的百姓，一声铜锣响，三通鼓壁，狄公乌帽官袍上下齐整，刚在大堂正中坐定，叶守本踉踉跄跄跪上堂前叩领，满头大汗，战战兢兢。 小民叶守本见衙门口贴了海捕文告捉拿卜凯，特地叩见老爷，有话申明。 说， 老爷明鉴，这卜凯行为怪癖，嗜酒如命，他在外倘若有无视王法、作奸犯科之事，小民概莫能管，也与小民船屋经济无关。 叶守本，本堂问你，你是几时雇聘卜凯为你的经纪人的？ 回老爷话，小民中进聘定这个卜凯前后也只十天，他是金师好友曹奔引荐来的。这曹奔乃是现学曹鹤仙先生的族兄。 卜凯既是受雇于你，他作奸犯科的行止你为何不出告？就凭这一点也要将你关进大牢。何况你本人是否与卜凯合伙同谋狼狈为奸，本堂还需认真核查。来人呐，先将这叶守本拘入大牢候审。 两边衙役一声答应，上前来用铁锁套了叶守本。叶守本大呼冤枉，被衙役拖下了大堂。狄公正要发令签传顾梦平，顾梦平已然爬上堂来，跪在地上连连叩头，口称知罪。 金昌与卜凯两个人是一丘之貉，只缘小民一夜畅目，人妖不分，重用我的。如今想来，这罪孽如何推诿得去啊？昨夜华亭发生之事，我已见衙门文告。金昌 胆敢抗拒官府，行凶杀人，咎由应得。那花亭正是小民的传产。如此说来，小民罪孽远过叶先生，望老爷后法，绝无怨言，只盼衙里早日捉到罪魁卜凯。 顾先生不愧是通达之人，既已知罪，本堂也不深究了。金昌已毙，此事只追卜凯一人。卜凯在逃，故本堂拘押叶守本，其余人等暂不追究。等捉拿了卜凯，供出原委罪行细节，再行颁告。 地公拍了下青堂木，正想断了范仲阿广之案，忽见一个满头珠翠、油光粉面的妇人牵着年轻女子挤出了人群，跪到了堂前。 哎，见夫人东门内荷香行院院主廖氏老爷明镜高悬，望将这个行迹蹊跷的女子找出原形来。她在场院躲藏了两日，今日啊，不得不将她押来见官。 你叫什么名字？ 哼，这小淫妇牙口甚紧，至今不肯道出姓名来。 廖氏，不如你先将这女子的来历细说于本堂听。 是，前天呢，这天呢刚蒙蒙亮，这卜凯先生就将这女子带进了我们行院，与人说这是他新纳的妾，他太太也气得半死，闭门不纳，不得已领他来荷香行院暂住几日，让他慢慢劝说太太回心转意，又交付给我10两银子，要我替他备办衣裙首饰，余下的呢都归我，求我帮忙。又说哪天呢，那太太答允了，卜凯他立即亲自来接去。当时啊，我见那女子披着一件袈裟，浑身颤抖，那模样十分的可怜，就依允了。今日一早乃听说卜凯犯了滔天之罪，这衙里正在缉捕呢，小人哪里再敢隐匿呀、啊、立即将这女子带来衙门报官，望老爷明鉴，问清这女子来历身份，小人也好脱了干系。 摘去汗巾，快快说出你的姓名、住址和与卜凯的关系，再不开口，动起刑来，枉苦了皮肉。 那女子慢慢地抬起头来，一对水汪汪的眸子望向了地宫，乃伸手摘取了遮面的汗巾。地宫望去，这原来是一个十分标致的女子，年纪莫于20岁。 奴家姓曹，名英，丈夫就是世才老爷问话的顾梦平。 此言一出，堂下看审的百姓是一阵的哗然，一个个瞪大了眼睛望着大堂上的女子，议论鼎沸。狄公也是惊讶不已。 肃静肃静，原来是顾夫人，你丈夫来衙门申报你失踪了，如今又突然出现，难怪众人诧异。你且将14日与令胞弟曹文在官道口分手之后的际遇再细说一遍。 是老爷。那一日与兄弟在官道口分手之后，正遇上县衙里的范二爷和他的仆从，他的田庄与我娘家是近邻，故旧时相识。范二爷说他也是回城里来，正可陪我一阵，奴家怕那小菩提寺有鬼，一时糊涂就贸然答允了。行到范二爷田庄前，他支开仆从去与佃户陪酒催账，将奴家骗至一栋茅屋内，百般轻薄，又许愿将奴家带去登州。 奴家不从，他便自爆，奴家力弱，终被这禽兽玷污了。奴家哭得死去活来，他则用刀威逼我与他同宿田庄，奴家无奈，只得佯装应了，只等半夜他睡熟的时候趁机逃脱。半夜范仲他刚睡着，奴家偷偷爬起来正想下床，忽见窗口跳入一个黑影朝床前扑来，奴家惊恐万分，闭上了眼睛。当时只听得一声惨叫，范仲的脖梗被剁断下来，鲜血溅了奴家一脸。那个黑影冲我斥道，你这反复无常不要脸的小淫妇，也吃我一刀解我心头之恨。奴家当时吓得缩起了脖梗，又听得咔嚓一声，只觉得脖梗一阵冰凉，便不省人事了。奴家醒来的时候已经躺在一辆木轮车上，旁边躺着范仲的尸身，我们两个浑身都是血。夜风吹过来，阴森凄凉，奴家只疑心是到了阴朝地界。正胡思乱想间，那木轮车猛地一侧，奴家与范仲的尸身被翻倒在了地上，那个凶汉用树枝乱叶把我们覆盖了，就悄悄地走了。等那个凶汉走远了，奴家挣扎着爬起来，看见是一处桑树林，四面全无人迹，一摸脖梗撕裂般的疼，但是头颅还可转动，才知道只伤了一点皮血，没有断性命。正准备寻路口走，远远的看见一个和尚摇摆走过来，奴家躲闪不及，那和尚眼尖过来一把把我揪住，笑着说，你这蹄子荒郊半夜袒胸露乳的，可是专等着我来。奴家大声的呼救，那和尚一手捂了我的嘴，正欲施暴，忽听得桑树后出来一条汉子，斥道，大胆贼秃，竟敢半夜劫持良家女子。那和尚一听，疑是鬼神追随，吓得就倒在了地上，身子抽动了几下，他就昏死过去了。 好啊，来人呐，订些茶水给顾夫人。顾夫人，这后来之人可是卜凯？ 是，来人正是卜凯先生。老爷恕奴家妄言，卜凯先生端的是个正人君子，他非但不欺辱于我，而且还护送我出了桑林。他见奴家内衣单薄，就剥下那和尚的袈裟来与我披了，又说和尚心口冰冷，怕是死了，还亲手埋了那两具死尸。他对奴家问长问短，百般宽慰。他说单身女子半夜行路不便，便领我去了荷香行院，亲手交给了保姆十两银子，要他替我买办事物，梳妆打扮，佯称是他纳的小，只等风平浪静再将我领出送回夫家。如今听说衙门布告要捉拿卜凯，道他犯了王法，可是依奴家看来，卜先生不像是犯法的歹人，倒是有一点做官人的气象。老爷，奴家这里句句事实，望老爷看了奴家薄面，详查就理，千万莫冤枉了无辜啊。 狄公听罢曹英的这一番叙述，果然句句重款，条条落实，要来不是胡编虚供，乃判曹英放归夫家，着顾孟平当堂领回。曹英又口头再三令谢， 顾梦平肚中怨愤，又不敢佛逆敌攻的意志，只得自认晦气，上堂来谢恩，将曹营领回不提。退堂之后，狄公独自一个坐在书斋中饮着茶，在肚子里不免又转思起那宗黄金走私大案。显然这蓬莱县潜藏了一个走私的团伙，而不凯可能便是首魁。这个不凯是理财的圣手，干这种肮脏的营生，不是首魁那肯定也是要犯。罪犯们将黄金偷偷地从海外运进，瞒过边关，再偷运到各州道去销售，谋获巨利。他们的手法或许正是将黄金铸成细条，嵌入禅杖的长柄里偷带上岸。海关的手足对和尚的法器是从来不多盘查的，故正好做此手脚。想到此，狄公传命乔太、马荣分别去霓虹桥下顾梦平的花船和小菩提后的神殿佛龛，将两处的禅杖全数取回，到衙门细查。乔太、马荣走后，狄公又思索起王县令被暗害的这个案子了。谋害王县令的动机至今不明，投放毒药的漆匠又究竟受什么人的指使呢？他的书札和信函为什么到了京师竟然是不翼而飞了呢？而这里他的宅邸又不留下只语片言，那次侥幸发现的簿册除了卜凯也没人可以参透。狄公在反复的思量啊，他忽然想到，会不会王县令遇害与眼下的黄金走私是有关联的呢？或许是王县令勘破了他们的阴谋，记录下了他们的罪迹，所以招惹了他们的记恨，以致被暗算身死呢？白云寺的绘本极可能卷入了这桩罪行啊。东佛龛的十两钱，倘稍一不慎，自己岂不同样会步入王县令的后尘呢？又有谁会疑心这中间藏匿有罪恶的阴谋呢？这个阴谋与毒死王县令的阴谋有一点神合，让你自己去死，杀人者洗净了手，站在干岸上冷冷地看，那么除了白云寺的绘本，同伙的要犯还会有谁呢？对，顾梦平。顾梦平也可疑，金昌是走私黄金的重犯，那条夹带禅杖的花船正是他委托金昌经营的，他难道真的一点都不知情吗？这时狄公记忆起叶守本禀告的那些海上的可疑的迹象，他的心中似乎又明亮了不少。如果顾梦平果然是参与犯罪的，那个曹鹤仙也必然是迁入的。哦，他是一个素学的老儒，一个崇孔孟排佛老，却非要将如花似玉的女儿嫁给一个年过半百而虔诚礼佛的残缺老人，这岂不可疑呢？想着想着困倦已极了，狄公 不禁伏在书案上睡着了。 啊， 狄公惶惶醒来之时，洪亮、乔泰、马荣已在旁边等候半日了。 经查检，所有禅杖的长柄皆是中空的，但并不见着有黄金藏匿。 对啊，花船上的五个船工并那老鸨已押入大牢收监，卜凯至今尚不见踪影，我等已派人去陶朱居监寺守候。 卜凯， 大人，刚才巡官来报，吴山已经在南码头马市被捉住了，我已命南门手足迅速将他押来县衙。 好，洪亮，你此刻立即去放了陪酒妇女，将叶守本叶先生也放了，并且致歉，告诉他等案子结束之后，我将亲自去他的宅府拜访。 是，大人，您半夜还要去白云寺参加铜佛骑行庆典呢，此刻趁早好好休息一番吧。 听到这里，狄公的眼睛忽地亮了，胸中赫然凝动，莫非机关正在这里？欲知狄公今夜如何破案，请听下回真相大白。刚才您收听的是广播剧《大唐狄公案之黄金案》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维多利亚州总会有源源不断的惊喜，邂逅墨尔本活力多姿的艺术文化，古建筑群带你穿越回淘金热时期，登上深入云端的观景台，欣赏露天城市美景，气势磅礴的十二门徒岩记录着自然的奇迹，还有归巢的小企鹅在菲利普岛等你，赶紧拨打400-600-6666或中青旅遨游连锁店咨询，遨游旅行 APP， 年轻人的家庭旅行，3w.遨游.com。 大家请往这边看，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， 妈妈，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。 嘘，小点声，宝宝，不要大声喧哗。 喂，你大点声。 这幅画作呢，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。 妈妈，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。 嘘，宝宝，小点声，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，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。 喂，